是酸也是甜，又甜又酸，我不喜欢呐、啊，哎哎哎呦。啥都要实在点儿好，天就说天来酸就说酸，见风使舵心眼太活，心眼太活见风使舵，早晚要翻船呐、啊！哪里有嗨嗨，哪里有嗨嗨，嗨嗨嗨呀！ 深情的姑 月明珠，照耀你雪白的毡房，火红的拖拉机，剪裁你碧绿的衣裳，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迷人的美景。明天的草原，你该是多么神奇的模样啊！的汗的汗的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，五指山上耶啦耶啦，大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咚我心。曾记得当年母亲打叮咚，声声盼我长成龙。 浪头一汪汪

社会主义大道宽又广哎，往前越走越亮堂哎，今年比那几年好，来年更比今年强，迎着风雪鞭儿甩耶，马蹄飞车龙快心里喜洋洋啊，嗨嗨嗨嗨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 阿拉喝个你那喝嘞。